一，课文。 只差一步。一个春天的傍晚，我下班路过一家小服装店，我推门进去，里面没有顾客，只有两个售货员在聊天。正好我一个人可以好好看看衣服。一件深红色的上衣吸引了我的目光，我喜欢这件衣服的颜色漂亮，这个季节正好穿。我侧头一看，一个个子很高、皮肤微黑、有些孩子气的小伙子正看着我。很适合你，试试吧。他的声音很好听，我也觉得这件衣服很不错，就拿着衣服进了试衣间。真的，这件衣服很合适。我那时大学刚毕业，平时能带的钱还不多。问了价钱以后，我知道还差30块钱。小伙子看到我脸上遗憾的表情，他说：“给你打个折，因为它太适合你了。”我这才知道他是这家小店的老板。我高兴地买下了这件衣服，他把我送到门口。这次给你打折了，下次可得再来呀。不知是因为他这句话，还是这家店里的什么东西吸引了我，从此以后我就经常去，从一个月两三次到一周两三次，最后是一天一次。又是一个春天的季节，我们已经成了天天见面的朋友。一天下午，我们坐在咖啡店里慢慢喝着咖啡，他突然说：“我可能下周要走了。”“上哪儿？”“去上海，然后再从上海到美国去。”“美国？”我的这颗心一下子沉了下去。“为什么去美国？”“我一直没和你讲过，我姐姐在美国，她希望我能到美国去读书。你说我去不去？”一阵沉默，我只觉得手好冷。他用手握住了我的手，我可以感到他的手好热，但有些发抖。他见我不说话，又轻轻地说：“我可以不去的。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好说：“祝你旅途顺利。”他就这样的走了。我恨我的软弱，在他走的时候，我没敢说出我要告诉他的话。后来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改变了住的地方，我想我们也许永远也见不着面了。我尽力把他的一切都忘掉，但偶尔还能想起他说话的声音。几年之后，公司派我到上海出差，一天下午偶然路过一家小店，我推门进去，一条黑色的长裤吸引了我，拿在手里看着。一个男人说：“这个季节正好穿，很适合你，试试吧。”我一下子被这熟悉的声音惊呆了。我回过头，再次见到记忆深处的他。他还是那样，微黑的脸上带着有些孩子气的微笑，那微笑一直在我心里。他说：“我没有去美国，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，我留下了。”这时在他身旁出现了一个也有些孩子气的女孩，她给我介绍是他的妻子。我差点没让眼泪掉下来。最后我高兴地买下了这条裤子。在上海的期间，我还是经常去这家小店，并和他的妻子成了好朋友。我和我的幸福本来就差一步，可是由于我不勇敢， 走了几年也没能走到。等我再次与幸福只差一步时，那已经成为别人的幸福了。